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20回，胡秀士戏言招祸，狄县令夺情审案。却说狄公将胡作宾申斥一番，命他从实供来。只见他含泪供言，匍匐在地，口称：“父台暂息雷霆，容生源细禀。前日闹房之事，虽有生源从中取闹，也不过少年豪气，随众笑言。那时诸亲友在他家中，不下有30-40人。生源见华国祥独不与旁人求免，唯向我一人拦阻，因恐当时便允扫众人之兴，是以未答应。谁知忽然长者面斥生源，因一时面面相窥，遭其驳斥，似乎难以为情，因此无意说了一句戏言，叫他3日内防备，不知借此转圆之法。而且次日，华国祥复设酒相请，既有嫌隙，已言归于好，岂肯为此不法之事谋独人命？生源身列士林，岂不知国法昭彰，疏而不漏？况家中现有老母妻儿，皆赖生源舍耕度日，何忍做此非礼之事，累及一家？如为生源有妒忌之心，他人妻室虽妒，亦何及于事？即使妒忌，应该谋战谋奸，方是不法的人奸计，断不至将他毒死。若说生源不应嬉戏，越礼犯规，生源受责无辞；若说生源谋害人命，生源是冤枉，求副台还要明察。说毕，那个妇人直是磕头呼冤，痛苦不已。狄公问他两句，乃是胡作宾的母亲，自幼双居，抚养着儿子成立，今因戏言遭了这横事，深怕在堂上受苦，因此同来求太爷体察。狄公听了三人言辞，心下狐疑不定，暗道：华李两家见女儿身死，自然是情急俱控，唯是牵涉这胡作宾在内，说他因妒谋害，这事大有疑惑。莫说从来闹新房之人，断无害新人性命之理，既以他为人论，那种风度儒雅，不是谋害命的人。而且他方才所禀的言辞，甚是入情入理，此事倒不可造次，勿信供词。停了一晌，乃问李王氏道：“你女儿出嫁，未及三朝，俱而身死，虽则身死不明，据华国祥所言，也非他家所害。若因闹新房所见，胡作宾下毒伤人，这是何人为凭？本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，信为定验。汝等姑且退回，俱禀卜辞，明日亲临相验，那时方便得真假。胡作宾无端起哄，只为祸首，着发看管，明日验毕再核。”李王氏本是世家妇女，知道宫门的规矩，理应验后考供，当时与国祥退下堂来，乘轿回去，专等明日相验。唯有胡作宾的母亲赵氏，见儿子发交献学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嚎啕大哭，无奈是本官吩咐的，只待望他走去，方才回家。预备临场判白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但说华国祥回家之后，知道香艳之事，闲人拥挤，只得含着眼泪，命人将厅堂及前后的物件搬运一空，新房门前搭了炉席。虽知房屋遭其损坏，无奈这案情重大，不得不如此办法。所幸他尚是一榜人员，地方上差役不敢罗造。当时忙了一夜，唯有他儿子见了这个美貌娇妻，两夜恩情忽遭大故，直哭得死去活来。李王氏 痛女情深，也是前来痛哭，这一场祸事真叫神鬼不安。到了次日，当访地甲，先同值日差前来布置，在庭前设了公案，将平门大开，以便在上房院落验尸，好与公案相对，所有那动用物件无不各是齐全。华国强当时又请了一妥实的亲戚，备了一口棺木以及装殓的服饰，预备宴后收尸。各事办毕，已到四正时候，只听门外锣声响亮，只是狄公登场，华国强赶急聚了衣冠，同儿子出去迎接，李王氏也就哭向后堂。狄公在扶祠下轿，步入厅前，国祥邀了坐下，家人送上茶来。文俊上前磕礼已毕，狄公知是他儿子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也是个读书儒雅的世子，心下时时委决不下，只得向他问道：你妻子到家府近三天，你前晚是何时进房的呢？进房之时，他是若何模样？随后何以知茶壶有毒，他误服身亡？文俊道：童生因喜妻请亲来拜贺，因奉家父之命往各家走谢，一路回来已是身自困倦，是值家中补请重客，复命之后不得不与周旋，客散之后已是十交二鼓，当即又至父母西闲，稍事定省，然后方至房中。彼时妻子正在床沿下面坐，见童生回来，特命伴姑倒了两杯浓茶，彼此饮吃。童生因酒后已在书房同父母房中饮过，故而未曾入口。妻子即将那一杯吃下，然后入寝，不料时交三鼓，童生正要熟睡，听他隐隐的呼痛。童生方疑他是饥寒所致，谁知越痛越紧，叫喊不止，正欲命人请医生，到了四鼓之时，已是魂归地下。后来追本寻源，方知他腹痛的缘由乃是吃茶所致，遂将茶壶看视，已变成赤黑的颜色，岂非下毒所致？狄公道：照此说来，那胡作宾前日吵闹之时，可曾进房吗？文俊道：童生午前即出门谢客，未能知悉。华国强随即说道：此人是午前与大众进房的。狄公道：既是午前进房的，这茶壶设于何地？午后你媳妇可曾吃茶吗？泡茶又是谁人？华国祥被狄公问了这两句，一时反而答不来，直急的跌足哭道：巨人早知道有这祸事，那时就各事留心了。且是新娶的媳妇，这琐屑事也不必过问，哪里知道的清楚？总之这胡作宾素来嬉戏，前日一天也是时出时进的，他有心毒害，自然不把人看见了。况他至二更时候方与众人回去，难保午后灯前被人下毒，这是但求赴台拷问他，自然招认了。狄公道：此事非比儿戏，人命重案，岂可拘一己偏见，深信不疑。今胡作宾素来嬉戏，这两日有半姑在旁，他亦岂能下手？这事另有别故，且请将半盏交出，让本县问他一问。华国祥见他待胡作宾辩驳，疑他有心袒护，不禁作急起来，说道：赴台乃民之父母，居官实禄，理何为民伸冤？难道举人有心牵害这胡作宾不成？即如赴台所言，不定是他毒害，就此含糊了事吗？举人身尚在近身，出了这案尚且如此怠慢，那百姓岂不是冤沉海底吗？若照这样，平日也尽是虚名了。狄公见他说起浑话，因他是苦家， 当时也不便发作，只得说道：本县也不是不办这案，此时追寻正为带你媳妇申冤的意思，若听你一面之词，将胡作宾问底，设若他也是个冤枉，又谁人带他申这冤呢？凡事俱有个理解，而此时尚未监验，何以就如此焦急？这半姑本县是要讯问的。当时命差役入内提人，华国祥被他一番话也是无言可对，只得听他所为。转眼之间，半姑已俯伏在地。狄公道：你便是半姑吗？还是李府陪嫁过来？还是此地年老仆妇，连日新房里面出入人多，你为何不小心照应呢？那妇人见狄公一派恶言厉声的话，吓得战战兢兢，低头禀道：老奴姓高，娘家陈氏，自幼蒙李夫人恩典，叫留养在家作为婢女，后来蒙恩发嫁为高启为妻，历来夫妇皆在李家为义，近来因老夫人与老爷相继误顾，夫人以小姐出嫁，见老奴是个旧仆，特命前来为伴，不意前晚即出了这祸事了，小姐身死不明，叩求太爷将胡作宾拷问。狄公初时疑惑是办使作弊，因他是贴身的佣人，又恐是华国祥嫌贫爱富，另有别项情事，命办使从中暗害，故立意要提办使审问。此时听他所说，乃是李家的旧仆人，而且是他携着大的小姐，断无忽然毒害之理，心下反没了主意，只得向他问道：你既由李府陪嫁过来，这连日泡茶取水皆是如意人照应的了，临晚那茶壶是何时泡的呢？高陈氏道：午后泡了一次，上灯以后又泡了一次，夜间所吃是第二次泡的。狄公又道：泡茶之后你可离房没有？那时书房曾开酒席？半姑道：老奴就吃夜饭出来一次，余下并未出来，那时书房酒席，姑少爷同胡少爷也在那里吃酒，但是胡少爷认真晚间愤愤而走，且说了恨言，这药肯定是他下的。狄公道：据你说来也不过是疑猜的意思，但问你午后所泡的一壶可有人吃吗？半姑想了一会，也是记忆不清，狄公只得入内相验尸骸。不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20回完。